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将视线投向新加坡。热带国家新加坡常能看到野鸽遍布街头，野鸽的来到呢，增添了很多浪漫的氛围。不过野鸽的过度繁殖也给这个岛国带来不少的烦恼。我们将连线新加坡的媒体人来介绍最近在该国引发热议的有关毒杀野鸽的事件。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为您介绍的是，远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平原有一座叫做库尔干的城市，这里有一座全球知名的骨科创伤整形医院，他所发明的骨科矫治技术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全世界的患者送去了福音。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是国人喜爱的旅游目的地，那如果您到新加坡的时候呢，会发现这里常能看到野鸽悠闲的漫步。但如果您有喜欢给野鸽喂食的习惯，在新加坡可得慎重考虑了。为了杜绝随意给鸽子喂食，现在新加坡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在全岛装了上百台电子眼，让那些爱喂食的人们饱受罚款的困扰。今年前10个月就有160人被交了罚款。因为根据新加坡的动物与飞禽法令，喂食野鸽最高呢可以被罚款500新加坡元，而罚款是有原因的，因为一旦有人喂养了，那么鸽子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它们的繁殖速度就相当的惊人，它们的粪便可能会传染病菌，比如隐球菌病、鹦鹉热、肠胃炎等等，所以小小爱心有时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而也正因为野鸽这种生殖和传播病菌能力的强，使得新加坡的生态管理部门呢，对野鸽子的繁殖有着相当严厉的控制手段。不过最近他们的一个做法却遭遇了该国网友们的强烈吐槽，这就是毒杀野鸽。好，我们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主播邱正阳先生对此的介绍。 最近在新加坡发生了一些执法人员毒杀野鸽的事件，就引起了民众的这个争论了。因为野鸽繁殖的太多太快了，那导致了它飞入了这个住宅区，飞入了我们的这个熟食中心，干扰食客吃桌子上的这个食物。如果说万一这个小贩中心或者熟食中心的这个店员没有及时收拾这些残羹的话呢，这些野鸽子就会飞来啄食人们吃剩的这个食物，会导致了怎么样的情况呢？你就会看到这些鸽子啊，长期的食用这些残羹啊，这个毛啊都脱落了，样子十分的难看。最要命的呢，就是专家研究过鸽子的粪便是含有毒素的，那它随便大便之后呢，等到它的粪便干了之后呢，这个细菌随着这个风吹就能够把这个细菌散播开来，导致了人们的身体不适。尤其最近的禽流感发生呢，使到人人呢谈鸽色变了。有鉴于此啊，市政理事会跟一些基层组织就已经立法规定人们不可以喂养野鸽。纵使是这样，但是还是有人甘心呢，冒着被罚款的这个危险呢，出自善心的定时的喂养他在家里附近甚至一些公共场合的这个鸽子。喂食野鸽造成的环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是不是造成野鸽大量繁殖的原因呢？专家还在研究。那可是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市政理事会的职员向野鸽喂食毒药的这个事件了。 那网民把这个毒杀野鸽的事件整个过程拍下来放到社交平台，引起了大家一阵的这个争论。有些人非常的赞同市政理事会做出最后的这样一个果断的决定，毒杀野鸽。那当然爱护动物协会或者是一些爱护野鸽的朋友，那就纷纷的谴责市政理事会利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毒杀野鸽。市政会也曾经试用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喂食避孕药给野鸽，清除环境，立法规定不能够喂养野鸽，但是对于减少野鸽数目的效果都不太明显。那么涉嫌派员毒杀野鸽的市政理事会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这是逼不得已才出最后的这个手段来杜绝和控制野鸽的数目。当然爱护动物组织一再的劝请有关当局设法通过其他人道的途径让大自然的野鸽和人和平共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联合举办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与大家见面的时刻了。说起俄罗斯的库尔干，可能很多朋友呢感到有些陌生，也很遥远。的确，它的地理位置在西伯利亚平原上，在这个美丽而寒冷的城市当中呢，却有着全世界最著名的创伤整形恢复中心。它的创始人呢，就是俄罗斯也是苏联著名的外科医生伊里扎洛夫。伊里扎洛夫所创下的整形技术为全世界的外科整形技术广泛的使用，被称为伊里扎洛夫技术。虽然这项技术以及他所使用的机器呢，已经发明了半个多世纪了，但是迄今为止仍可以帮助整形医生来治疗最为复杂的创伤和恢复肢端骨骼碎块，其中包括天生的以及后天的骨骼损伤。每年也有很多的外国患者为了修复自己的骨骼损伤来到这里接受手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库尔干。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数百名外国人为了能伸长几公分来到俄罗斯的库尔干市，该市是乌拉尔地区州中心，位于欧亚大陆最中央。库尔干市有一座世界闻名的创伤恢复整形中心，以著名苏联外科医生、发明家加弗里尔·伊里扎洛夫命名。 发明和实际运用增长上下肢端仪器是伊里扎洛夫博士一生的事业。这是一种由环形支架组成的金属结构，以螺旋芯彼此相连，支架上固定有穿过骨头的辐条。这种结构可以在任何指定的方向给骨骼增加力量，同时还可为任何的治疗阶段固定碎骨提供保障，对受损的肢端施加固定压力，可以维持肌肉和关节的工作能力。伊里扎洛夫是在半个世纪前发明这种仪器的，但是迄今为止仍可以帮助整形医生治疗最为复杂的创伤和恢复肢端骨骼碎块，其中包括天生和后天的损伤。 这个发明仅仅是伊里扎洛夫院士对医疗科学贡献当中的一小部分。库尔干创伤恢复整形中心副主任叶琳娜·沃洛诺维奇介绍说，他说伊里扎洛夫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发明了各种各样为世界各地所用的固定仪器，而在于正是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在骨组织连接处施加紧张度时可以加快损坏组织的再生，而再生处可以拉长。按照他的方法， 借助于碎骨相互之间的拉拽而增加骨长度，骨之间结合处出现骨再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成通常的骨组织，这一过程非常漫长，因为碎骨每天拉长不能超过1到2毫米。 非常棒，在伊里扎洛夫医院可以为成年人增高。我同学幻想哪怕是长高5到6公分，他比自己的女友矮，为此感到非常的不自信，能否为他提供帮助呢？有人向叶莲娜沃洛诺维奇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谁完全是为了美感而增高，认为增加几公分就能够完全改变生活，伊里扎洛夫中心不从事此项工作。我们仅为那些因为解剖学原因而无法达到平均身高的患者提供增长肢端服务，比如那些天生软骨发育不全的人，他们身高太矮的同时伴有肢端不对称发展问题。我们不注意这些，但是您可以问一下身高135-140厘米的成年人，他们上台阶时是多么的不方便，或者是坐在寻常高度的椅子上，这些人确实需要帮助，我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据叶莲娜沃洛诺维奇副主任介绍，伊里扎洛夫中心有这样的规则，给患者做拉长手术，他们的身高不超过160公分，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规定。再有，患者的年龄在21到40岁之间，原因在于21岁之前人的机体还在继续长高，而40岁以后术后可能有并发症的风险，但是必要的情况下也为孩子做手术，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俄罗斯公民任何复杂的病症都是免费治疗，外国人是自费的，但是价格通常比其他国家要低。 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肌肉骨骼系统病理患者来伊里扎洛夫中心求助，外国的整形医生也是常客，他们希望从俄罗斯同行那里获得经验。从这所医院公布的消息可以看到这些人来自于何方，举行各种国际会议，代表团交流进修和联合发表学术作品。在荣誉教授的清单中有1/2多是外国人，今年夏天在荣誉名单中有了中国名字秦四和。我们决定和这位新任的荣誉教授连线，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下面是采访录音。 国家康复医院现在是名誉院长加着矫形外科主任。 您如何评价俄罗斯的伊利扎罗夫中心的治疗方法以及他们的治疗水平呢？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矫形外科学的一个机构。去年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很多新的项目，也不仅仅是以整合技术，我想这样就是对了，因为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发展，国际间和世界之间都是应该相融的，是好的技术好的思想都应该去学习去交流。那么通过顾军教授呢，愿意主动的和中国建立一个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而且普尔干医疗中心派了2个高年资的医生到我这来学习进修，也可以看到这个普尔干医疗中心呢也主动的吸收世界各国好的思想，那么好的理念，好的技术。我们中心呢也派医生到普尔干去年去学习了1个月。我认为在一段目前这个世界范围之内医学的发展像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方向，这个科尔干也是正也照顾中心我应该抓住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个方向，怎么去更在这个基础上更迈进一点，发展会就是更好一点。 刚才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给我们介绍的俄罗斯库尔干市的创伤恢复整形中心。虽说这是一个地理位置蛮遥远的城市，远在西伯利亚，但是呢，这里的创伤整形恢复中心却是全球闻名，它是以著名的医生发明家伊里扎洛夫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 据国家康复医院秦四和院长介绍，近年来中国医疗机构与伊利扎洛夫技术治疗中心的合作呢，也在不断的增加。2023年北京将举行第六届世界肢体重建大会，那么这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肢体康复、肢体重建与俄罗斯学界在国际层面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好，以上就是本周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的内容。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刊登了，欢迎您的关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来呢，关于电商这个话题我们说的特别多，年关将至了，又到了剁手购物准备过年的好时机了。韩国的电子商务也是非常的发达，而且呢，一些电商网站巧妙地利用了一些零售的空隙，搭建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比如在韩国就有这样一家电商网站，他们出售农产品。您可能会觉得卖农产品的网站不是很多很多了吗？但是他们只卖那些外观有瑕疵的农产品。在韩国每年农产品呢，有很多是因为外观有瑕疵，比如长得歪歪扭扭，或者哪儿裂了口子了，颜色不太漂亮等等。面对这样一些产品的瑕疵呢，只好卖一个很低的价格，甚至被扔掉了。针对这样的情况，这家电商平台呢，就积极地将这些有瑕疵农产品和有需求的企业牵线搭桥。毕竟产品长得丑，吃起来是一样的。就好比说是一包薯片吧，你怎么知道这个土豆长得是什么样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韩国瑕疵农产品电商网站。 金融后五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这家红薯农场。过去外观有瑕疵的产品很难找到销路，只能以正常价格的不到三成贱卖给批发商。而现在在这家农产品电商平台上销售，可以卖到正常价格的4到5成。 뭐1년에한500톤정도지속적으로납품할수있게되었고요연간저희가보는혜택은한대략3억원정도되지않을까싶습니다 在韩国的食品加工企业中，绝大部分依靠中介采购原材料，不仅常常进不到符合要求的货物，还要交纳额外的中介费。瑕疵农产品交易平台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进货渠道，原材料采购价格也比从前低了5到6成。这家瑕疵农产品交易平台从去年10月正式开始服务，目前交易品种有橘子、蘑菇、南瓜、哈密瓜等约30种，共有500家供货农场和240家食品加工企业买家。 刚才呢，给您介绍的是一家韩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瑕疵农产品电商网站，它把有需求的企业和这些有不少瑕疵货砸在自个儿手里的农户呢结合起来，既为企业节省了费用，降低了收购价格，同时呢，也使得农户手里的瑕疵农产品呢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找准了一个市场的定位。刚才的采访中，农户表示呢，自己生产的红薯啊，品质是很好的，但就因为长得不好看，每年呢会浪费不少。通过这家平台，他们供应了大约有500吨的红薯，比原来多收入了大约人民币184万元左右。那么另外呢，韩国一家食品企业公司也表示说，他们在平台上啊可以看到原产地证明书、农产品的化验结果等等一些相关的详细资料，还有样品可以放心的购买。这些瑕疵农产品其实也是符合他们产品的加工需求的，省了不少时间、人力和费用，营业利润上升了大约是15%。这真是一家聪明的网站，把长得丑丑的农产品和生产企业之间对接起来，为双方提供了优惠和便利。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前面介绍的韩国的瑕疵农产品电商网站传递的是生活的美好和做生意的巧心思。下面的话题呢，就 沉重很多了，然而它却是我们生活中另外一部分人每天都得面对的，那就是残酷的战争。今年的11月11日，以色列特种部队在夜色掩护之下，乘用民用车辆秘密潜入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进行了一场刺杀行动，打死了哈马斯武装在此地区的指挥官巴卡拉。任务成功之后，以方发射导弹掩护刺杀小组的撤退，而导弹的袭击又炸死了6名巴方武装人员。作为报复，加沙地带也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枚导弹来回应以军的行为，而以军随后也马上展开报复性反攻，坦克战机齐齐出动，来对加沙地区的70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加沙地带战火重燃。虽然后来双方暂停了攻势，但是呢，这一次的打击却造成了大量士兵以及平民的死亡，也使得加沙地带的医院更加紧张。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在以色列和加沙此次的冲突升级以前，联合国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麦戈德里克访问了西法医院。 多年来，加沙的卫生部门一直处于严重的资金短缺状态。过去12年来，以色列的封锁阻止了货物进入和流动，导致加沙缺乏关键的基本药物供应。我们在医院看到有数百名受伤的年轻男性和女性，他们需要至少6到7次非常复杂的血管和骨骼重建手术，这些手术可能需要2年时间，治疗费用高达数以百万计美元，而且需要这家医院或加沙根本没有的技术支持和资源。 由于受伤人数增加，西法医院不得不推迟了大约8000次针对癌症和心脏病患者及其他病人的手术。29岁的马哈茂德在加沙拥有一家杂货店，他在参加示威活动时受了伤。 参加抗议活动时，我被一颗爆炸性子弹击伤，我的健康状况现在很成问题，我的腿失去了一些骨头，医生说我的治疗需要3到4年时间。 32岁的哈桑也是在抗议期间受的伤，他表示希望解除封锁，以便加沙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 我的动脉、静脉和神经被爆炸性子弹打中，骨头被另一颗子弹击中，我有一个15厘米长的骨折，我的伤势很重，医生们正试图将我转诊到加沙以外的医院，但我还在等。 西法医院的高级医生之一马特尔医生向联合国新闻谈起了医院能力不足的问题。他表示，对医生而言，最糟糕的感觉是无法治疗他们的病人。他说，有时候他希望自己不是医生，这样他就不会有这种难受的感觉了。 封锁12年后，加沙医院的基本功能正在逐渐减弱，因此您可以想象，在治疗复杂骨折所需要工具方面，我们面临的情况。我们几乎无法在一些患者中分配我们有限的工具，而另外对一些患者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设法拯救一条腿并防止了截肢，那么伤害很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残疾。过去10多年来，加沙地带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这包括封锁和社会指标的恶化，以及贫困和失业的增加。现在非常需要将许多患者转诊到加沙以外的医院，以便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治疗。由于加沙缺乏能力，每年有超过24000人申请获得治疗许可。 马特尔医生强调，必须制止经常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加沙的医院，向他们提供所需的医疗用品，以应对超出当地能力的大量伤员。医院的院长阿巴斯医生谈到了西法医院面临的其他许多挑战。他说，在医疗行业工作了30年，他从未见过医院无法为病人提供食物的状况，而食物与营养对于康复过程至关重要。他还提到，因为病房不足，许多病人晚上都在医院的大厅里睡觉。 自5月份以来，